说我们常可爱，笑起来很可爱，哭起来很可爱，我怎样你都爱，直到你所有关怀变成我的依赖，你却说你不感觉不敢，现在要离开，最炙热的情遇见冰冷的心，所有的付出换来你总不回应，热情的我和无所谓的你，你说我很好，总会有人来珍惜，你说我非常可爱，笑起来很可爱，哭起来很可爱，我怎样你都爱，直到你所有关怀变成我的依赖，你却说你的感觉不敢，现在要离开，最炙热的情遇见冰冷的心，所有的付出换来你总不回应，热情的我和无所谓的你，你说我很好，总会有人来珍惜，最炙热的情遇见冰冷的心，所有的付出换来你总不回应，热情的我和无所谓的你，你说我很好，总会有人来珍惜，你说我非常可爱，笑起来很可爱，哭起来